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学人沙龙啦。今晚嘅题目咧就系众说纷纭传信史啊。咁啊，听个题目就知咧，就系同呢个历史叙述同埋历史学本身咧有关嘅题目嚟嘅。咁同我哋讲嘅咧就有固定班底主持啊，除咗我之外咧，仲有 Carmen 啦、Vicky 啦，同埋阿嘉齐，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啊，咁咧今日要讲嘅嘢咧，其实咧就我谂大家都好熟悉，因为大家都喺历史学界里边运作嘅人物啦。咁但系咧，仲一个好普罗嘅、好普通嘅讲法去讨论咧，就系、是、我哋话当代嘅学术里边咧，其中一样关注嘅重点咧，就系权力关系嘅。咁嗰个权力关系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咧就会将 meta meta 嘅字咧就摆任何一个字眼嘅前面，然后就可以讨论一番噶啦。咁所以咧，就只要一讨论 meta 咧，就系后台啊、报警啊嘛，就系讨论当我哋讲历史嘅时候，背后系咪有人嘅咧咁样。咁我哋以前嘅时代咧，就觉得嗰啲世间好多嘢都系客观啊，摆喺度嘅，咁啊冇人操作同埋运作，咁我哋对好多事物咧都有好大嘅信心同埋信念嘅。历史如此啦，新闻如此啦，好多事物都如此。咁但系当代嘅其中一个最大嘅反思咧，就系、是、咦，我哋对嗰啲嘢系咪真噶？背后有冇权力噶？有冇人运作噶？有冇资金来源噶？有冇人操控噶？咁啊，更加多嘅关怀。咁亦都所以对历史叙述者呢件事本身咧，亦都多咗关怀，亦都可能系多咗怀疑嘅。咁啊，所以啱啊，今日揾大家翻嚟喂讲下，其实喂值唔值得怀？而係有冇啲咩信念仲可以即係堅守住，仲可以討論價咁樣 嚇？其實咧可能我哋跟住嗰節，我會再講多啲所謂傳統嘅專業歷史學咧，究竟有啲咩要求，或者有啲咩叫所謂嘅風骨啦嚇。咁但係咧，即係喺度講到歷史學嘅起初係點樣嘅咧？咁嗱，中西都係階延嘅，咁就係通常都係編年史開始先。咁但係我哋講到編年史咧，其實係咩一回事咧？我哋而家做歷史研究咧，傾向係以一個專題嚟開始。咁啊，嗰個專題可能係就住一個地域，或者係就住一個可能係爭議點，或者係可能一件事件嚟到去講。咁但係傳統嘅或者係史學嘅開始咧，其實係新聞學嚟嘅。新聞學也者就係將當時嘅嘢記錄落嚟。咁所謂史觀。咁無論喺中國又好，西歐世界又好，我哋都係做啲咩呢？就係眼前見到嗰啲帝王將相發生啲咩嘢，就將佢如實咁樣記錄落嚟啦。有啲咩言論咁就將佢去即係寫低，咁以至呢後嚟嘅人呢可以攞返出嚟我嚟做參考。咁而譬如傳統中國啦，我哋對於嗰、那個歷史記載嗰個真實性，或者係我哋嗰個忠實去將眼前所見到嘅嘢去寫落嚟咧，可以話係一種好似宗教咁高嘅高度。原因可能真係相信鑑古知今。如果我哋將眼前嘅嘢唔如實記錄咗落嚟，未來嘅人睇到呢啲咁嘅記錄咧，如果我哋係扭曲咗嘅、唔真實嘅，咁可能佢哋俾我哋誤導，或者會害咗後世嚇。咁有呢個咁嘅堅持喺度。 我都好同意嘅，我即刻諗起咧司馬遷講八個字：原始拆宗，建成官衰啊！將所有事情記錄落嚟，其實正正就係俾大家去了解啊，所有事情嘅來龍去脈啊，發生咩事啊，或者從中可能都會得到啲經驗啊咁樣。咁啊，講翻轉頭，我咧就咁啱喺大學咧，我其實要搞一個必修科嘅，就係類似史學方法嘅。咁所以咧，我每一個學期就一開始我就問啲學生，歷史係乜嘢啊？咁當然大家有好多唔同嘅答案嘅，咁但係我會咧通常用一個最粗暴嘅、最簡單嘅答案咧，就係歷史咧就係寫歷史嘅人想你知道嘅嘢。呢個其實就係回應翻啊卓然一開頭嗰個問題啊，歷史就係寫歷史嘅人想你知道嘅嘢啊。好多時佢唔記錄落嚟，唔寫落嚟嘅嘢，咁你咪唔知咯，或者大家都唔知啦啊。咁而家大家可能就會將佢唔會視為係歷史啊，係咪啊？ 是啊，其實阿 Vicky 講得好啱，因為咧我都會成日遇到啲學生咧問我呢個問題嘅，佢就話如果我哋咧歷史只係我哋記錄發生過咩事咧，咁同新聞有咩分別啊？同新聞報導有咩分別？咁而且咧有啲學生好多時佢哋會遇到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咧睇咗一啲嘅書，睇咗一啲嘅即係出版咗嘅寫歷史嘅嘢咧，佢哋冇問一樣嘢就係嗰個係邊個寫嘅？我成日都會問佢哋，你而家睇呢本書寫嗰個人佢嘅背景係點？佢寫嗰個係邊個？因為邊個寫咧，先至係主宰咗佢點樣睇呢件事。而我哋作為一個讀者啊，我啲學生睇呢啲書嘅時候咧，其實佢又會受到邊個人寫佢點樣睇呢個歷史咧所影響。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開呢個題目其實好緊要啊，因為我哋集中討論嘅咧就係話敘述歷史嗰個究竟係邊個？ 我討論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腦裏邊首先諗嘅就係喺而家今日嘅角度啊。 擁有歷史敘述者的文明才是留得低的文明。即你會發覺很多沒有選擇不敘述歷史的、不記錄歷史的文明其實是淹沒了。我們很遺憾地是真的可以什麼都沒有留低，得返少少考古的疏散的東西，文字又沒有辦法知道是什麼文字。那你就會發覺它就是被大家遺忘了。那而我們討論到人類的本質，很多時都會討論到經驗的傳承和遺忘，即是最恐怖的一件事，在很多的人類的傳承裏面被遺忘就是最恐怖，即是 你的所有做過的所有東西都被淹沒，你所有東西都沒辦法流傳，是某一種人類的定義裏面的最恐怖的一個懲罰、所以延伸到一個問題，就是歷史自己敘述呢，就是信念有兩樣東西。第一個就是嘉齊所說，人的經驗呢是被 count 嘅，即係被記，值得被流傳嘅，即係就好似哲學咁講啊，即係唔係每一次條河流都流兩次，係有機會我哋可以通過記憶經驗去獲取知識，而令到世間有改善。咁呢個係人類嘅其中一個第一個信念。第二個就係有人去將嗰啲嘢被記錄同埋流傳咧，係人類同動物嘅其中一個分別。我哋會將嗰啲嘅記憶係 legacy 成為流傳。咁所以我對歷史敘述者咧好高評價嘅，即係記錄嗰啲嘢好重要嘅。 唔能夠流芳百世呢個遺臭萬年啊！俾人鬧咧都係記錄咗落嚟。 我都想講 咧，但係咧就確實係嘅。如果唔連記錄都唔記錄落嚟咧，就即係其實將你喺記憶中抹殺。不過呢個翻到去頭先嗰度就係話，寫歷史嘅人其實正正有時就掌握住呢一個所謂嘅權力，或者受權力嘅影響而去決定我乜嘢嘢記，乜嘢唔記啊。故意唔記，咪故意將你喺記憶中啊抹殺。消除咗佢咁樣 咯，但我諗咧，一個人咧，譬如可能政治嘅人物、皇帝咁樣，你權力再大都好啦，你死咗之後咧，人哋點記你係另一件事嚟。你唔可能將當代同你一齊生活嘅人咧，全部都即係剷除曬噶嘛。咁所以佢哋有記憶，佢哋有一個印象。咁因此咧，譬如喺傳統中國嘅經驗都好，一個人咧，如果佢係有絕對嘅權力，佢都要考慮後世點樣去睇佢。咁以至到佢對行為咧都有一定嘅制約嘅。咁所以嗱，我哋中國係一個有歷史嘅文明。咁、那個好處係咩呢？就係、是、統治者佢哋要計算佢哋點樣去被記錄。嗱，咁但係頭先阿 Vicky 都講過啦。咁由於嗰、那個歷史記載者咧係有一個權力喺度，咁帝王將相佢哋唔知嘛，係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嗰、那個互動好有趣啊。咁究竟嗰個歷史學家嚇或者個史官啦，佢點樣去做記錄，而個統治者點樣去影響佢去做記錄？咁呢個我諗都係好值得我哋留意。 嘉齊就講得好太過正面啦，即係你就係講到咧，就係我因為而家個皇帝就怕咧，第時即係 史官寫衰佢， 寫衰我，咁所以咧我就即係做得好啲啦嚇，對啲平民百姓各樣嘢行政好啲。 嘉齊冇做皇帝可能 係啦，但係咧實際上就可能係啱啱相反喎，我咪就係安插一個。喺可以即係歌頌我嘅人做史官咁咪得咯嚇，咁唔需要嚇即係驚遺臭萬年啦。 但有一件嘢就係因為我哋人類選擇咗有所謂跨代嘅傳承同埋繼承，咁咧所以延伸到咧，譬如嗱之前啲禮拜講到，譬如諸侯可以有世襲啦，咁所以就公分可以世襲啦。譬如羅馬嘅時候，因為爵位都有機會係世襲嘅。咁世襲咧就即係你要 record 低你嘅祖先曾經做過啲乜嘢。咁所以佢有一個動機，有一個動力，你係要做好嘅。原因係咩呢？你留低嘅用羅馬講法叫 glory 係可以留俾你嘅後一代嘅。你做咗問題嘅事咧，你嘅罪行啊，即係遺臭萬年嘅罪行咧，亦都會被記錄留低俾你下一代，影響你嘅後代係沾污。咁所以呢一種嘅形式嘅部分咧，背後就係所謂對歷史嘅一個實質嘅需求啦。點解啊？因為我哋想嗰啲嘢係繼承嘅，有啲嘅家族嘅權力權勢可以通過呢個繼承。咦，原來個繼承嘅力量，那個代筆者咧？又是歷史敘述者，即所以那些東西被記錄，怎樣被記錄呢？就不單止是純粹帝王的要求，也都可能是很多各種各方面的人呢都會覺得，咦，很多東西要被記錄啊，被 record 啊，如果不是怎樣證明這塊田地是十代之前傳下來的，就會淹沒的嘛，記錄。所以這一個部分呢可能都是我們即對歷史的需求，也都是可能強大的，譬如羅馬的文明或者是我們東亞的文明都是共同要有的東西呢。 我知道我哋應該跟住嗰幾節咧，我哋會深入多啲關於呢個史學呢個問題。不過咧，呢度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我又想借有機會講下。嗱，我哋頭先講咩歷史嘅時候咧，其實我諗啦，即係對普羅大眾嚟講咧，歷史咪就係教科書入邊嘅嘢咯，咁寫咗就係咁噶啦。因為我話讀歷史啦，又叫做靠歷史工作食飯啦，我覺得我由細到大成日會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好多親戚朋友都會問嚇、你讀歷史噶？歷史做咩好研究？有咩好讀咧？唔係寫曬教科書噶啦咩？嚇咁所以有時好多人都會覺得喺大學入邊去讀歷史或者甚至係教歷史係咩一回事咧？咁我覺得即係今日其實我哋個課題都可以令我哋去反思一下，或者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個話題。 譬如我哋做文學啊，文學史啦、文學史咧有好多討論嘅，因為文學史比歷史咧可能多一方面更加多討論。咁你文學咁多書，咁你點解要寫邊個？佢直情咧文學史裏邊其中一啲觀點就係話，文學史就係做得最好嘅英雄記錄，即係將嗰個時代裏邊做得最好嘅經驗濃縮落嚟。即係佢就係背後就有所謂篩選嘅，即係我哋嘅篩選咧個名好靚，叫 canonization， 就係呢個叫正典化。咁、所以。如你正話所講，即係可能即係歷史學其中一樣嘢，都可能係將啲嘢正典變成經典嘅一個過程。我相信文學係咁，而歷史部分嘅其中一啲元素都有啲接近係有類似嘅一啲情況出現。 我想呼應一下頭先我啱開頭講咧，歷史學嘅起源咧，可能就係編年史啦，或者係可能係對當下情況嘅記錄。諗呢個係做記錄本身嗰個工作，咁但係呢個唔係歷史學嘅全部嚟。你想象一個史官，佢喺個朝廷裏邊啊，佢當然係。會世襲的啦，如果是在即係好古早的時代，咁佢係做啲咩嘢嘅咧？佢唔係淨係做記錄咁簡單啊，而係有啲咩事幹發生，個天子或者係嗰個諸侯就揾個史官出嚟，喂，我哋而家有咁嘅面對嘅問題，點搞啊？ 嗯， 係咪啊？佢係被顧問嘅，即係要做一個即係俾答案嘅一個工作。咁於是乎咧，其實史官嘅一個重要嘅作用。就係喺嗰啲記錄裏面，喺嗰啲 journalism， 喺嗰啲編年嘅記載裏面咧，去揾出同佢面對議題相關嘅一啲答案啊，或者係相關嘅資料，將佢組成一個可能係解決嘅方案。咁呢個真係史官可以做到嘅工作。 同埋歷史嘅敘述被重視啦，我相信都好耐之前都有。同埋一時間咧，普通人我覺得咧，對呢啲古仔啊敘述咧都好認真。你諗下嗱，即係大家嗰件事嘅對錯，譬如司馬遷寫史記啊嘛，好多記錄咧，好多都係氹翻啲叔父伯啊，周圍去參觀去睇嘅時候睇到，大家點解咁緊要咧？就係、是、冇文字記錄得好好嘅時候咧，更加多咧就靠大家腦袋去記憶記錄。所以咧，雖然做錯事俾人忘記，但係更加多人咧永遠都記住你。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正話咧講到啲史官啊，嗰啲會記錄低啲，好似新聞咁樣記錄低啲皇帝嘅起居啊，嗰啲咁情況啊。咁我要講咧就係、是，譬如舉一個例子，我哋話喺漢朝嘅時候啦，咁就係霍光啊，權臣啊嘛。咁其中一單最出名嘅就係廢呢個昌邑王劉賀啦。咁劉賀咧就係武帝、超帝、孫帝、超孫之間嘅一個嘅帝王啦。咁其實佢初時都係發覺佢名正言順啦，排名又最先啦，咁去做。咁就然後咧就發覺咧。昌邑王劉賀咧就即係入咗去首都啦，諗住去做嘅時候，發覺啲行為真係好多問題。咁一日裏邊咧有30多單咧行為有異常嘅 record 嘅記錄低。咁由咧霍光一睇就話：哇，係好離譜喎！即係佢人係咪即係唔單止係行為不端，可能有啲精神錯亂，即係佢哋係古怪。咁於是咧就決定咧就廢帝。然後就再去找一個皇帝去更換，咁嗱依件事咧，而家聽落咧就冇乜嘢啦，咪換個皇帝。但你諗下就知道唔正常。你諗下第一位就係一個權臣，當然佢係武帝時候四個顧命嘅其中一位啦，即係而且係最後留低最強嘅一位啦。咁但係你依啲人咧，好容易俾人被話係亂臣賊子啦，又話你係咩背叛啦。但佢成功廢帝，然後真係能夠換到個孫帝，而孫帝都成為一代明君，依件咧係成為佳話咧，就係大家覺得。咦，即系呢个系一个权臣成为一个名臣，即系冇被人话系奸臣嘅一个极佳嘅例子。咁啊，所以呢个都代表住咧啲咩起居嘅记录咧系坑嘅，即系唔好觉得唔计算啊。 我补充一点先，即系霍光究竟系权臣啦，定系忠臣啊？一线之差。但系咧有样好重要嘅，其实同我哋讲历史有关嘅。 漢書嘅《霍光傳》咧，就記錄咗即係霍光點樣廢呢個昌邑王劉賀啊。咁呢個記錄咗落嚟之後咧，就不得了啦。因為咧，去到譬如後面魏晉南北朝咧，每逢有權臣想廢帝咧，就會走去圖書館，就話要攞呢個《霍光傳》嚟睇啊。因為當時佢睇就唔係成套書睇嘅，就淨係抽嗰一卷出嚟睇嘅。咁但係咧，點解要睇啊？因為想廢帝啊嘛啊，所以咧。 揾翻料系嘛？ 系啦，有人去揾《霍光传》嚟睇咧，就大件事啦。 哦，唔系咁系， 即系所以话，即系好似阿嘉齐上一次都有提过，就系话咧，我哋记录咗啲历史之后咧，其实后来嘅人咧就攞咗嚟系有用啊，系寻找一个答案或者寻找一个即系做嘢嘅即系跟住嘅方法啦。其实西方世界都一样嘅，譬如好似我哋成日都会话，即系西方，譬如古希腊嘅时候咧，咁希罗多德。是第一個即係我哋有記載 歷史之父啊， 即係歷史之父話佢係開始去寫歷史嘅時候咧，佢寫咗個著作，我哋而家叫做即係 history 啦，歷史就咁叫歷史啊。但係其實佢真係嘅希臘文咧係叫做 historia， 乜嘢為之 historia 咧？其實就即係 inquiry 啊，即係話一個尋問一個詢問嘅一個過程。如果尋問其實係尋問一啲乜嘢咧？其實佢尋問主要係尋問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話當時嘅希臘同埋波斯點解會打仗，又或者係希臘附近嘅一啲嘅城邦點解會爭戰？因為以前喺佢之前咧，全部人都只係記錄事情啊，邊年發生咩事啊，發生過啲乜嘢事，冇人咧去尋找一個答案啊，就係話點解佢哋會開戰？第二樣嘢去記錄嘅，佢尋問嘅咧就比較有趣嘅，就係話咧人類咧一啲奇妙嘅。或者人間一啲奇妙嘅事情，咁所以你見佢寫出嚟嗰個歷史書咧，有好多奇怪嘅嘢噶，譬如啲鱷魚啊，呢啲奇形怪狀嘅生物咧，佢都會有記錄噶。咁但係佢就帶出一樣有趣嘅嘢，就係話佢係帶住一個問題去記載歷史嘅，就唔係單純咧就係一個即係新聞報導寫咗發生咩事。 不過佢希羅多記錄啲奇聞異事咧，我覺得如果我哋諗翻即係古人嘅世界同我哋唔同咧，咁亦都好容易理解嘅，因為對於古人嚟講，嗰個係個世界好相對嘅正常啲嘅事啊嘛，係嘛？咁所以就算我哋東方嘅古即係中國古代咧，嗰啲史書其實都有唔少啲奇聞怪事記錄落嚟 嘅。係啊，嗰啲長睡啊，或者係怪異嘅事情啊，咁往往就係、是。記錄嘅重點啦，咁所以我哋有時可能處理歷史學咧，會成日問一個問題嘅，就喺史書裏面我哋見到嗰啲記載究竟係常態抑或係特殊啊？咁呢個永遠都好難去即係去有個標準嘅答案啊，唔可以一刀切。 都一步步啦，佢都有啲史書係官方記述噶嘛，即係首先即係有啲一檔歷史嘅時候，都係官方嘅記述。行先，咁啊官所謂官修正史啦，或者係官方嘅歷史啦，一講到歷史學嘅咯。咁啊雖然希羅多德係都唔叫做完整嘅官方，但係都係叫西方歷史嘅起點啊。咁我哋東方又點樣去睇歷史？ 喂，頭先提過啦，最早嘅應該都係史官嘅設立啦。咁而史官嘅設立咧，喺商周時代咧，肯定已經有噶。咁而我哋譬如今時今日對於中國文字起源我哋都認為應該係甲骨文為主嘅。咁啊，但係甲骨文是咩嚟嘅咧？其實係一啲占卜嘅記錄。咁占卜師咁可能就係已經係史官嚟㗎啦。佢哋就係將帝王啦，同埋可能係一啲重要嘅宮廷嘅人士啦，佢哋嘅提問咧去做占卜，然後做記錄。咁呢個就係即係可能係史學官修史學嘅一個起源啦。咁頭先阿 Vicky 就提到咧，喺漢朝嘅時候，可能一啲對於大臣。同埋帝王之間嘅一啲記錄，咁啊，但係大家要理解啊，呢啲咁嘅官方嘅記錄唔係人人都可以睇啊，咁並且唔係即係喺街邊嘅圖書館或者係可以見到，係要真係專門嘅人員係攞出嚟先可以睇到。咁我哋想講咧就係歷代中國嘅官修史書咧，除咗一啲刻意係向大眾傳播嘅之外咧，我哋今日好理解嘅嗰啲起居注啊。嗰啲實錄啊，好似係最重要嘅史料咁，但係呢啲唔係人人都可以睇嘅，即係基本上實錄係帝王或者係可能高級嘅官員，佢哋因為一啲政策嘅制定啦，或者可能一啲重要嘅政務咧，先會喺個皇家圖書館裏面咧提取出嚟咧，然後去睇，咁啊，即係所以嗰個記錄本身可以係。老實嘅，因為嗰、那個閱讀嘅讀者嘅範圍好細嘅咁啊，但如果佢唔老實嘅話，我們都明白啊，佢哋係想佢哋後代子孫或者係嗰啲臣子睇到啲咩嘢， 正話 Vicky 都有講嘛，即係我哋話攞本書出嚟都已經係唔簡單啦，即係可能有意圖。咁所以如果帝王係強勢嘅話，你想去睇《霍光傳》，我仲問下你做咩要睇《霍光傳》啊？你 所以帝王強勢嘅時候應該冇人夠膽睇《霍光傳》。 咁所以嗱，我哋正話，我覺得阿卡文嗰度有一點很好好嘅，就係佢講希羅多德嘅時候咧，所以佢講到歷史裏邊有所謂有個 reasoning， 即係佢係有個因果嘅關係。即係歷史學可能其中一樣重要嘅，佢要化成人類嘅經驗咧。我哋人類嘅經驗本身咧，就係有因有果，有個過程，有個起點。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係將由所謂好似流水帳時間空間嘅一個純粹嘅流動，轉變成一個有意識嘅書寫嘅一個重要嘅一點。 但希羅多德的歷史呢，如果真的大家細細看他的內容呢，是很得意的一件事來的。咁係即係當即係可能話係在希臘、埃及同埋兩河流域一帶，他哋可能主要發生的一啲事情呢，他做一個真係好詳盡嘅記錄。咁但係個詳盡記錄呢，咁同阿卡文頭先去問，咁就係呢本歷史佢寫作係有問題㗎嘛。佢嘅問題同埋佢嘅答案嗰、那個不成比例係好誇張嘅，即係咩意思呢？就係佢將佢點解希臘同埋波斯會有戰爭，佢推到可能差唔多文明嘅起源，咁嚟到去講嘅。咁嗱，即係翻翻去一個重要嘅議題，就係我哋去理解一個歷史事件或者一個可能歷史議題嘅來龍去脈，我哋究竟要睇到幾遠？或者係個問題嗰個根源要去到咩程度嚇？咁因為我哋話人類歷史或者人類世界凡事都有關㗎啦。咁我哋將所有嘢都拉埋去做一個討論，咁係冇意思嘅。或者係嗰個意義就係究竟係啲乜嘢？咁我哋係咪可以 handle 到咁龐大嘅資訊都係個問題。嗱，咁我哋講緊歷史嘅書寫，特別係可能喺中國啦，官修史書啦，咁我哋開頭就肯定就係應該係編年史為主嘅。咁因為可能係將逐日、逐月、逐年嘅嘢去記載咧，係一個最簡單嘅，可能係一個流水帳式或者係一個日常嘅一個工作。咁但係咧，咁樣睇嘅歷史資料咧係冇主題嘅，或者可能有啲主題啦。咁我哋知道嗰啲日就算係編年嘅記載，佢都有啲傾向嘅，可能係軍事嘅，或者係啲政治決定嘅，或者係皇帝恩親嘅，一啲外交事件嘅，可能會記錄更多。咁但係問題就係要將嗰啲只是去組織成為一個可能我哋易於參考、易於閱讀，甚至乎喺裏面可以攞到經驗嘅一個narrative 啦，係一個敘事啦。咁究竟用咩方法好咧？咁嗱，我哋話到阿司馬遷咁偉大嘅，咁但係佢偉大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紀傳體嘅設立。咁啊，紀傳體嘅設立咧，就係以人為本嚟到去組織史事啊，咁就唔再係流水帳式嘅，咁而係即係將同一個人物有關、同佢生平有關嘅事蹟咧，嚟到去做一個中心。嚟到去將佢周邊發生嘅事咧，去記錄落嚟。咁啊，呢個可以話係好重要嘅中國史學嘅一個變遷。咁去到呢、這個紀傳體嘅出現咧，從此我哋就可以用人做中心嚟到去記載事件，並且用人做中心嚟到吸取經驗。咁呢個可以就係話第一步比較重要嘅一個轉折啦。咁但係如果講到嗰個歷史發展或者歷史學嘅發展一個好即係另一個重要嘅轉折點咧，就去到宋朝啊！佢喺南宋嘅時候咧，有一位人物就袁書，咁啊袁書咧佢寫咗《通鑑》。紀事本末，咁嗱，《資治通鑑》大家都知道係編年史啦，咁係北宋時候啊，司馬光咧，佢將即係宋朝以前大好長嘅史事用編年體嚟去記載，咁但係編年體同頭先我哋所講嘅嗰啲史官做逐年嘅一啲編年嘅記載，其實都係類似嘅概念，係好難用到，咁所以真係要用嘅時候咁原書呢個方法為呢個紀事本末有咩重要性咧？就係將歷史化成事，我哋係以事嚟到去理解過去嘅經驗。咁咩為之一件事咧？咁當然我哋睇佢紀事本末咁嗰啲背景去到影響係可以各有不同嘅。咁但係以事做一個單位嚟去理解過去咧，咁可以話係一個喺中國嘅歷史學發展嚟講咧，一個好重要嘅革命。 我仲留翻翻嚟正話嗰個有關嗰人同埋事嗰樣嘢，我係好中意以人為本嘅歷史敘述， 點解？就因為嗱，如果唔係即係揾餵揾食啊，純粹係享受閱讀歷史，即係都係人文學科嘛。即係人文學科嘅歸根究底都係學做人。我有陣時都係睇下，喂，即係睇落去依個人佢咁樣做個結果係點啊？佢依個人咁做又有咩成效啊？係咪？咁有陣時睇歷史嘅時候，依個都係一個享樂嘅方式啊。 確實嘅，因為我諗。記傳體同埋記事本末體就各有佢嗰個好處啦，但我同意阿卓然講嘅，如果你用人為中心咧，你嗰個戲劇效果咧係強好多嘅。譬如你睇《史記》、睇《漢語本紀》，即係幾咁蕩氣迴腸啊，係嘛？咁但係事嗰個做中心咧，就幫助我哋去梳理一啲事情嗰個始末啊、來源啊咁樣。咁但係畢竟歷史入邊就要需要有人啊，人咧始終都係最重要嘅。 系啊，同埋人嘅經驗嗰個傳承，或同埋人喺事情裏面處理事情嘅方法啦，係俾司馬遷捉到一啲部分同埋一啲嘢。我同埋我覺得司馬遷咁樣去做結構同埋主咧，我覺得都同佢嘅遭遇啊境遇都有關係。咁啊，今依刻未必可以仔細咁去講，同埋但係我覺得同佢對人為本、人嘅取態取捨。佢嘅成敗係有關，所以佢選擇用人為主。咁但係咧，成個呢一節我印象最深刻嘅都係阿嘉齊就話講一句，歷史人咧就中意問之前係點。我哋話咧寫小説或者講故仔嘅人咧，最怕就係問咩啦？之後啊係點？咁我咧作為一個歷史敘述者，最怕就係你講得唔清楚。咁之前係點咧？係咪？咁所以一直咁講落去咧，可能咧就係歷史學同埋成個人文學科裏面問，就係前。之前同埋之後係點？咁我哋之後係點咧？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上一節咧就講到啲官修歷史嘅好多問題啊，咩都講到歷史敘述者有經驗嘅傳承，亦都有講嘉齊都講到用人為本嘅歷史同埋事件為本嘅歷史嘅分別。咁我自己咧，佢即係諗起司馬遷啦。咁成日都有一啲司馬遷有啲相關嘅討論嘅，就係咧司馬遷嘅《史記》裏邊嘅歷史敘述咧，有啲咧就不能夠即係好能夠當係真係歷史真相去理解嘅。譬如話喺呢個《鴻門宴》裏邊啦，睇得好清楚啊，連阿劉邦去。廁所都知道啦，喺劉邦喺廁所匿埋又遁走又知啦，又或者係即係阿樊哙啊，即係眼都爆埋咁，邊個會知咧？咁好多人都難理解。咁呢啲都還好啊。咁仲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咁荊轲刺秦王，連佢中間唱歌變聲調，咁啊即係咩慷慨雨聲啊，轉聲調都知。有冇咁勁啊？係咪啊？ 喺現場咁樣啊！ 即係現場都好難記得啲歷史細節，直情好似即係啲個名導演坐喺後邊睇住架 camera 一樣。咁而我一直咧都保持咗一個即係咁樣，係有啲可能歷史不是史啊，史記不是史啊啲咁嘅觀點。但係咧，正話聽阿 Vicky 去傾，在你哋傾嗰個以人為本嘅時候咧，我就有啲諗法，就我就覺得佢哋即係不識，我覺得司馬遷係知道呢啲敘述本身咧有稍嫌不客觀之處。或者有稍嫌，即係都未必唔係道聽途說，佢自己都講係道聽途說啦。咁但係佢點解都咁寫呢？我覺得係要想記錄一啲東西。咁除咗係記錄咧啲人以人為本之外咧，我事實上我認為司馬遷所記錄嘅咧係中國歷史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佢想記錄一個精神狀態或者一個 spirit 一個意志嘅一個記錄，即係有啲真係亦幾儒家嘅諗法，即係佢嘗試講記錄一啲人物佢。決定咁樣做，其實個犧牲好大，或者佢決定咁樣做，未必係由個人嘅利益出發，佢有更加高嘅一啲品行喺裏面，而嗰啲高於普通人嘅品行或者嘅抉擇咧，係影響歷史本身，即係影響歷史進程。咁所以呢一點上，我覺得司馬遷係即係偉大係有原因，佢記錄嗰啲嘢 係。我係好同意阿卓然嘅講法嘅，即係講翻開咧，就有啲。前輩學者研究《史記》咧，就有啲會話認為咧，其實《史記》就類似係一個劇本，好似一個舞台劇咁呈現出嚟啊，咁質疑佢嘅真實性。又或者會有人講司馬遷好奇，嗰、那個好奇就係佢喜好咧一啲奇聞異說啊，咁所以咧佢就記錄咗好多我哋覺得你唔喺現場應該唔會睇到、聽到嘅嘢啊。咁但我好同意就係其實以人為本嘅話咧，司馬遷其實係想去。塑咗个人物嘅形象啊，嗰、那个其实无伤大雅嘅，因为佢要俾你知道就系嗰个时代嘅精神，或者嗰个人佢点解要做呢件事等等。以至于其实我有时会觉得咧，我哋嗰种现在我哋读历史、历史专业嗰个角度去谂司马迁咧，我哋就觉得咦佢唔系写紧历史喎。咁但系我点谂啊？其实司马迁系冇呢个概念啊。司马迁其中有一部分去写史记就系有一种 當然很複雜啦背景，但其實我都要咁諗，佢係繼承咗嗰個戰國以嚟嘅傳統。其實佢類似寫子書啊，即係佢同寫韓非子啊、孟子啊、莊子等等咧，其實個分別未必好大，因為嗰啲書都係記錄咗好多故事啊。司馬遷記錄好多故事，佢係透過嗰啲故事去講一啲嘢啊。咁以至於就係話，甚至喺司馬遷筆下，可以將一啲籍籍無名之輩咧，佢都寫成好似英雄咁。不過講開英雄咧，我會覺得唔單止司馬遷佢寫英雄，其實寫歷史嘅人自己可能都係英雄嚟噶。 唔係咁如果講喺司馬遷之前嘅英雄故事咧，咁喺史學界嘅即係情況咧就好多嘅。咁有幾個有名嘅人物啦，特別喺春秋時代啦，咁有名家就係董狐啦，譬如咁我就話趙盾弑其君咁呢個咁嘅故事喺度。咁嗱個細節我唔講啦，總之有個權臣就影響到佢國君嘅存亡，咁即係國君死咗之後咧，就呢個史家咧就入佢數啊！咁一面對住一個權臣，一個史官，佢居然係話呢個權臣趙盾咧係同個君主嘅死亡有關，咁啊嗰位趙盾就百辭莫辯啦，或者係喂你咁樣寫我啊咁樣，咁但係個史家咧佢堅持呢個係我見到事情嘅始末，我點解會咁寫？有解釋得好清楚嘅。咁於是乎咧冇辦法啦，咁唯有將呢個記錄咗，即係記流傳落嚟啦。 咁呢個趙盾咧都算係仁慈嘅，即係見阿董狐咁寫，叫佢改，佢唔肯改就算啦。咁但其實都係喺呢個 大故仔， 係啦，呢個時代咧，另一個故事就係喺齊國發生政變啊，咁亦都係權臣啊崔杼啊咁樣咧發動咗政變。咁啊，呢個齊國國君死咗，就立另一個。當時咧齊國嘅太史咧嚇就記錄落嚟啦，就話咧崔杼弑其君啊，咁啊崔杼就話哇。咁唔得喎，就殺咗呢個太史。點知咧呢個太史嘅細佬咧啊，因為你家族繼承呢個業務嘅啊，細佬繼續寫，咁樣咧就冇辦法啦啊。所以呢個亦都係啦，又殺咗佢啦。咁但係都係要記錄落嚟。所以呢個亦都係如果我哋細個讀文天祥正氣歌啊，就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啊，其實就係講緊呢兩個即係英雄式嘅啊歷史書寫者嘅故事。 咪係啊，同埋咧，頭先講到阿齊太史個古仔啦，咁啊 ，Vicky 又講佢頭一個，即係阿長兄就俾殺啦嚇，跟住然後咧，崔杼咧就殺埋佢嘅細佬，咁但係個三弟咧繼續寫落去，咁但係咁樣都唔止啊，咁佢哋可能成交預咗死噶啦，隔離啲地方嗰啲隔離啲國家嗰啲史官咧，係攞住竹簡諗住去繼續將呢個咁嘅記載去記錄落嚟。咁嗱，即係想講嘅咩咧？唔係怕唔怕死咁簡單，而係當時嘅人，當時嘅史官，佢點解咁重視要將嗰個所謂真實嘅情況，佢哋見到嘅情況記錄落嚟？原因就係、是、即係我開頭喺第一節咁講，佢哋好即係根本係宗教性嘅狂熱啦、覺得歷史嘅經驗係重要啊，係必須要將個真相去保存落嚟。咁當然咩叫真相？咁我哋可以有唔同嘅理解啦。咁尤其是喺我哋今日學對於史學嗰、那個研究發展啊，咁可能覺得司馬遷佢有啲加鹽加醋嘅都唔係好真實。 我嘅睇法就係、是、我一直覺得咧，即、就、係、是、我喺閱讀嘅過程啊，或者睇做學問嘅過程裏邊咧，其實最重要的學習嘅咧，都係學做人嘅。即係其實人嗰個經驗，可能喺 humanity 上面係最重要一樣嘢。即係我點解要睇嗰啲嘢嘅原因，就係我想即係令到自己有個提升啊嘛。即係點樣去學做人，某呢個處境點樣去做。咁所以做正話，我講司馬遷佢 spirit。嘅記錄，或者係直情係你正話講嗰啲人本身就擁有一啲嘅信念，其實都係好緊要。咁譬如孟子有所謂知言養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唔一定係淨係儒家觀念，知言就係話我哋人要學習或者最善於做嘅咩，就係、是、辨別嗰啲嘢係真話定假話。即係嗰啲嘢係真相定係假嘅，係謊言。嗰、那個人係講埋啲廢話啊，講埋啲假嘅嘢啊，虛偽嘅事情定係真相。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點咧，可能其實唔止係儒家，可能好多嘅先秦嘅學問咧都重視呢個所謂知言嘅問題。而養氣嗰、那個好多解釋啦，但係重點都係好言之氣個問題，就係、是、你做人嗰樣嘢，你要對得住除咗自己以外，你對得住周邊更加廣闊嘅一個人一個大啲嘅世界。咁我覺得。 資源氧氣都是緊要的觀念，就是影響了很多後代的一些人，尤其是文化人怎樣面對這些人生的難關，都選擇了這些道路，都是有原因。 但是呢，第三位就是剛才講的那些史官，就是那些事蹟的時候，其實會令到我們就是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他們寫，就是冒著生命危險寫了這些歷史的時候，其他人怎樣知道的，就是怎樣傳出去。第二就是說，那我們記錄著皇帝、將領發生過的事的時候，啲平民百姓嘅事有邊個記咧？嚇，即係呢個係我哋而家成日都現代我哋做即係歷史研究會成日問嘅問題嚟嘅喎。 係，即係記錄曬啲咩字文啊、殉葬啊，即係嗰啲死事啊，嗰啲普通人點生活咧、啊？係嘛？都可能有啲普通人係即係唔一定係過啲咁嘅日子嚇。咁、我又轉一轉啦，即係譬如大家其實我哋今時今日我哋都寫緊。敘述緊歷史，或者寫緊一啲各種嘅歷史嘅一啲嘅部分。喺私人寫歷史嘅時候，你都應該有啲即係困難啦，即係要寫自己要寫作啦。咁啊，就譬如司馬遷咁寫嘅時候，都冇諗住係攞嚟做官修正史啦。佢根本就收埋啦，佢都唔攞出嚟啦。佢都係孫嘅一代，即係都唔知係不孝定係特有心啦，即係都係要攞翻出嚟先至能夠公諸於世啦。咁所以私人敘述其實更加可能就艱難同埋即係唔容易啊。 其實如果講史館啦，喺官方好有系統咁樣做一啲歷史記錄啦，咁啊到唐朝就正式個史館啊成立啦。咁但係即係嗰啲可能都如果同我哋而家講嗰個私人修史嘅話題就唔係好重要。我想講嘅係咩咧？就係、是、中國人咧逐漸咧喺唐朝以後啦，有一個國可滅史不可滅嘅一個信仰啊，或者一個好大嘅堅持。咁啊特別可以明白見到嘅時間點咧，就喺明末清初，即係明朝滅亡啦。咁啊，滿洲人入關，咁佢哋喺眼中好似係天地嘅變異一樣，因為個外族嘅政權而家又重新，即係喺元代以後又重新即係成為咗中國嘅主人啦。就喺佢個理解就係咁樣。咁當時咧有一位或者有好多位私人修史嘅學者啦，咁但係其中有一位咧，我係覺得特別有意思，同埋即係如果台先阿 Ricky 講啦，好英雄嘅。咁嗰位就係譚謙啊，咁同我個譚係唔同嘅，係言譚個譚。咁譚謙有咩特別咧？佢就冇咩官職嘅，一個即係可能係讀書人啦。咁佢見到明朝滅亡之後啦，咁就覺得明朝嘅歷史咧要好好去做記錄。咁唔好靠官方啦，咁佢自己嚟啦。咁點樣嚟咧？就周圍搜集文獻啊，訪問嗰啲老人家啊，咁樣就將好多即係明朝嘅史事咧，就編年咁樣嚟到去做整理。咁佢寫成一本書咧，就叫做《國確》啊，確就係即係商確嗰個確啦。咁就係希望借住將明朝嗰啲歷史嘅記錄流水帳式咁樣去即係傳播啦。咁就可以將明朝嘅經驗保留落嚟。但係有咩咁英雄嘅地方咧？就係佢本書臨寫成啊，臨寫成嘅時候就個書稿俾人偷咗，成本書冇咗。咁正常 咁大喎，冇乜好，即係 諗下，我哋差唔多個論文收結嘅時候， 哎呀死啦，冇做重播， 死機啊，突然死機，咁上下嘅情況，好啦，但係佢冇氣餒，由頭再寫過，將佢以前搜集過嘅嘢重新再做一次。陰公佢係一個好窮嘅書生嚟嘅，所有嘢咧，即係佢去嗰啲人哋嘅圖書館裏面嗰啲藏書係手抄。抄完落嚟再做整理，佢而家要再做多次，但佢都冇放棄。 哇！ 呢個就係談先， 就係好凄涼嘅時候。我哋嗰個年代啊，即係大家記得冇 save 啦，然後死機啊， 一定要有 backup 啊嘛。 冇啊，以前真係冇噶嘛，大家即係而家就唔同啦，而家雲同步啊，乜都有啦嚇。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凄涼嘅事啊。 但係凄涼得嚟，我哋見到當時嘅人咧，如果係史家，佢哋個堅持係幾大， 可歌可泣啊！ 系啊，咁我哋话即系嗰个私修嘅部分啦，我又谂起张岱啦，晚明亦都系明末清初晚明嘅时候，咁晚明张岱大家知道有写《石桂书》啦，咁就将一即系诗人去写去叙述记录啦。咁喺无论系《石桂书》同埋里边嘅其他嘅文章咧，佢有一样嘢我欣赏嘅就系佢有记录低佢啲家族里边啲叔啊、侄啊嗰啲嘅故事。咁其中有啲都系讲咧，佢即系有帮手带兵啦，喺明末清初嘅时候咧，就即系叫保护明嘅一啲，即系打嗰啲仗，亦都系输，然后系死嘅。 咁有啲亦都係投降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嘅家族張岱嘅呢個家族嘅書寫嘅特別之處就係佢記錄嘅咧，唔係個家族有幾咁威風，佢喺明末世界，所謂叫世界末日嘅時候，去記錄下自己家族點樣去一直咁樣衰落。咁呢啲嘅歷史嘅個人書寫咧，其實都值得感動嘅。咁啊，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其實有兩個話題咧開展咗未處理，咁先要講第一個咧，就係究竟帝王將相嘅歷史係咪就係唯一嘅歷史？有冇一個所謂嘅普通人嘅平民嘅小寫嘅歷史，係我哋要值得去講，同埋值得去記錄嘅。第二就係我哋而家講咗好多嘅官修嘅歷史啦，或者私人書寫嘅歷史啦。其實私人書寫嘅歷史亦都帶含住避免即係俾人哋即係官修咁樣俾得掣肘啦，有一個私人嘅敘述嘅聲音啦。咁點解有掣肘？正我都講咗啦，寫歷史咧可能要付出代價，甚至係付出生命嘅代價嘅。咁但係亦都唔係每一個時代咧都可以寫歷史嘅，又亦都唔係每一個人咧寫歷史咧都冇後果。咁所以其實更加需要有一啲更加廣闊定義之下嘅一啲嘅書寫，去裝一啲可能我哋冇辦法講到嘅東西。咁其中一個可能好多嘅就係詩歌啦。咁我哋中國傳統有一啲好強嘅一個詩歌嘅，所謂甚至乎詩史嘅一個講述嘅，就即係話，因為有啲嘢咧冇辦法用歷史嘅敘述嘅模式去提出咗真相，或者有啲嘅巨型嘅質疑咧，你唔用詩歌去講咧，就好容易出事嘅咁樣。咁而詩歌講歷史咧，必然係有真確性啦，如果唔係就唔會有詩案啦，係咪？即係寫詩都會死嘅，咁所以唔好認為寫詩就冇事。咁所以寫詩啦、寫劇啦，甚至乎寫後來各種嘅小說啦、話本啦，甚至乎後來啲嘅各種嘅唔同媒介嘅東西咧，其實都有所謂歷史敘述嘅嘢喺裏面。咁所以其實牽引到嘅就係我哋人類，尤其係即係我只係就算淨係講中國啦，我哋對歷史嘅需求本身咧就好巨大。咁甚至乎我哋用呢個後台 meta 嘅觀念啊，我哋而家依刻，我哋而家呢個節目本身咧，都可能係一個歷史敘述嘅當代嘅一個呈現都唔定。咁所以其實歷史敘述咧，可能有好多面向，好多話題。咁我哋首先可能要處理解決就問題，係咪淨係大寫歷史㗎？係咪淨係帝王將相㗎？我哋嘅關懷係咪應該闊啲咧？嘉文咯， 係啊，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嗰三節啦，都係講緊呢啲即係官修嘅歷史啊、帝王將相啊呢啲啊，冒險去記低皇上嘅即係一啲嘅唔好嘅行為。咁但係其實個世界有幾多人係可以做到呢啲位置？大部分人嘅生活其實係一啲平民百姓，而佢哋嗰個生活、佢哋嗰個歷史、佢哋嘅記錄有冇咧？嗱，之前我哋咧即係曾經有兩集係講即係《清明上河圖》，其實呢啲咁樣嘅即係畫作咧，就係一個好好嘅記錄，即係當時個社會係點樣。咁其實佢係作為咧，即係而家我哋今日睇嚟咧，佢都係可以係一個史料嚟嘅。呢啲平民百姓嘅生活咧，如果係我哋而家咧，就緊要過即係呢啲嘅皇帝做過啲乜嘢。咁呢方面嘅聲音，我哋應該點樣去睇咧？ 呢樣嘢我啊樂觀嘅嚇，即係我哋。自己做歷史研究啊，或者教學嘅，我哋都知道，其實近幾十年咧，史學界個主流基本上應該就係已經變成咗係研究一啲所謂過去係無名字嘅群眾啊，或者係冇聲音嘅群眾啊。咁當然歷史咧，首要嘅咧就係史料啊，你冇材料就乜都冇得講啊。咁但係依家即係我諗，基本上大家無論係歷史學者啦，或者係讀歷史學生都知道，我哋都會盡量去揾翻一啲關於過去嘅可能普羅大眾啊、平民百姓嘅嗰啲嘅資料出嚟，咁希望盡量去挖掘翻咧過去嘅人佢係點樣生活啦、或者佢哋係所思所想，甚至佢哋嘅感受啊。咁其中舉一個實質啲嘅例子就係阿嘉齊好熟啦，即係現在會用好多即係譬如過去留低落嚟嘅法律嘅檔案啊、案件嘅卷宗，咁樣咧就透過入邊就會睇到其實好多案件咧，你會睇到好多嗰啲普羅大眾啊、平民百姓佢哋生活 凡夫走卒啊， 係啦， 其實我覺得精彩的地方呢，就是我們有新的問題和新的關懷對象嘛。剛才 Ricky 你在即提到啦，很多人問你讀歷史做什麼好讀啊，已經記曬在啲即書本上面啊咁樣啦。咁但係我哋應該要諗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不斷咁樣推出新嘅問題，可能將過去嘅已經有個結論可能推翻，或者係將我哋過去嘅視野擴闊啊、收窄等等，或者可能集中喺某一點上面。咁於是乎咧，我哋嘅 即可以先可以話個史學係不斷咁進步。咁而咧，我哋講到可能唔同嘅歷史嘅撰寫嘅方式，譬如係小説、戲劇等等。咁啊，究竟同我哋理解嗰個歷史學有咩關係，或者過去寫史有咩關係咧？咁我讓大家可能一齊諗個問題，就係、是、歷史嘅著作咩人睇？啊，咁喺傳統時代識字嘅人多啊，你有文字嘅記錄，其實可能你去士大夫階層、帝王將相啊，因為帝王將相想睇翻帝王將相嘅嘢啊嘛，咁皇帝如果係一個重要嘅預期讀者，佢未必好有興趣去睇一啲平民百姓生活嘅細節嘅，佢可能有興趣睇就係上一代嘅或者以前嘅皇帝，究竟佢哋喺面對困難嘅時候點樣去處理？咁啊，即係所以係同嗰個讀者個需要應該係好有關係嘅。咁而我哋又諗翻去嗰啲唔同嘅歷史嘅書寫嗰個問題上邊咧，咁我就諗起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歷代嘅帝王，如果佢哋一個重要嘅讀者咧，佢哋對於社會或者對於世界嗰啲命罪咧，就係官封啊嘛。咁《詩經》嘅出現，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內容就係即係封啊，就係國封，就唔同嘅地方佢嘅風俗係點樣。咁佢哋嘅風俗係點樣咧？就喺嗰啲詩歌裏邊去流傳。咁而平民百姓可能對於統治者嘅不滿，最簡單嘅表達方式係咩？就唱你啊嘛， 真係唱你， 就真係唱你， 唱出嚟。 咁就用嗰啲文字嚟到去，即係嗰啲詩歌嚟到去唱一個唱好或者唱衰啦。咁而係點樣啊？咁可能做記錄嘅人就係將相關嘅詩詞咧去寫佢落嚟。咁我另外一諗起一樣嘢咧，就喺明朝初期咧，即係明太祖嘅《大明律》裏面咧，就有一個條文啊，就係搬做雜劇。搬做雜劇就係唔係唔俾你去做雜劇，而係你唔可以用一啲歷史人物、歷史嘅故事咧，將佢古靈精怪扭曲曬，然後就可能借古奉今咁樣。咁佢又唔係好高興咁樣嘢。 依啲歷史嘅虛無化嚇得唔得嘅？ 有冇呢個劇作嘅審查咧？好似而家我哋電影有審查咁樣。 應該係有嘅，不過我哋見到嘅記錄咁多啦。通常明朝嗰、那個明朝啊，我唔係講其他朝代，可能對於出版嘅審查最多係審查嗰啲淫褻嘅內容，就多過政治嗰個問題嘅。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就係呢個用其他嘅方式。戲劇嘅小說嘅方式，其實統治者係明白咧，呢啲都係一個記錄歷史或者係利用歷史嘅方法，所以先要管制嘛。 但係咧，因為咧，頭先話如果審查書本咧內容咧同呢個審查嗰啲戲曲啊、雜劇啊等等咧有唔同咧，係可以理解嘅，因為咧。嗰啲戲曲啊、雜劇咧，就更加容易咧去影響普羅大眾啊！你書咧就可能都係知識分子先睇，但咧你話我唱衰當朝權貴啊，然後咧係影射佢啊、醜化佢，咁樣咧對嗰啲普羅大眾嘅影響咧就會比較大啲，所以統治者應該比較擔心呢一樣嘢。 係，同埋我覺得嗰啲嘅我哋叫用流行文化甚至乎通俗嘅一啲嘅做法去處理啲歷史嘅話題咧，其實都係。正話嘉齊所講嘅讀者同埋一般人嘅閱讀嘅唔同，即係官嘅就睇帝王將相啦。咁但係我哋咁我哋譬如北宋滅亡啦，咁啊宋啊，咁啊我哋當然北宋嘅人唔知自己會滅亡啊，大家咁但係真係南渡咗之後，咁都好多人會問呢個問題，即係點解我哋會去咗臨安？即係呢啲問題，就算你係當事人，你就算係走難嘅人，你都未必知道發生咩事。咁所以我相信譬如我哋講《水滸傳》啦，將呢類型嘅話本係好即係好長期都。受到歡迎，受到講，咁所以你必然就要討論啊，宋徽宗有幾唔好啊？呢啲嘅話題，話即係你做啲咩啊？就係因為啲，所以你就要講一啲好明顯嘅嘢，譬如話啊，佢就係貪心啦，花石崗啦，就係、是、山神崗啦，要運我哋啲臨安嘅嘢滾過去啦。咁所以我覺得呢種嘅歷史嘅敘述咧，背後都有一般人尋找一啲大嘅歷史轉變之下嘅答案，所以就會有，即係話當事情發生咗。通俗流行民間自然有啲說法係會積累落嚟，咁而嗰啲說法咧係咪真係歷斷嚟歷史係一個錯誤咧？我覺得係有討論嘅空間，同埋譬如當代裏面有好多嘅紀錄片啦，咁我自己好中意睇紀錄片嘅，因為我相信即係紀錄片裏面能夠更加準確地去記錄一啲某啲嘅東西，我亦都視紀錄片為一個。 有啲部分係比較可信，或者去能夠尋找到歷史嘅另一方面嘅真相。例如，我會覺得紀錄片裏面嘅對於服裝啊，對於當時嘅場景啊嘅一啲嘅考證咧，會比好多我喺歷史書裏面嘅閱讀咧更加準確，同埋即係多啲一啲嘅考證同埋考據。咁所以有陣時候我要嘗試尋找翻歷史現場嘅，我想感受翻當時嘅即係同佢聲氣相通嘅，可能就係靠住呢啲紀錄片咧去做。咁所以睇紀錄片我都非常之開心。 係啊，即係好似話，即係一張相勝過千言萬語。如果我真係睇到嗰、那個即係當時發生過咩事，係真係有個影像喺度，當然係真係會印象深刻或者知道個情況多啲。但係紀錄片咧，亦都同樣受制一樣嘢，就係、是。佢嘅表達嗰個語言咧，其實就係佢個影像。咁如果我哋唔夠嗰個影像，其實等於就係我哋唔夠史料，而去即係去 recreate 或者重創一個歷史嘅時候咧，呢個係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困難嘅地方嚟。 係當然啦，因為其實紀錄片如果我哋都將佢作為一種歷史書寫形式，其實都係經過一個選擇取捨嘅功夫嘅，即係你選擇乜嘢去拍攝入鏡頭。有乜嘢你唔拍攝入去，甚至係你拍攝時候嘅角度啊，嗰、那個敘述其實都係有好多嘅計算啊，甚至偏見喺入邊。 嗯，係，同埋我諗即係紀錄片值得諗嘅就係、是、紀錄片就同個人書寫嘅分別就係、是、個人書寫咧，你再自己寫嘛，咁啊自己寫成本低啦，咁啊個人你拍攝咧，咁啊又有crew啊、導演啊、鏡頭啊、化妝啊、叽哩呱啦，咁資本多嘅時候必然有對資本背後嘅考量，咁、所以紀錄片當然咧，就算佢係所謂嘅。點樣自知點樣個人都好啦，佢嘅公共性會比起其他嘅或者個人書寫嘅媒介咧，係更加去長啦。 所以而家多咗嘅就唔係紀錄片，係手機拍攝記錄事件啦。 係啊，咁呢啲都係好重要啦，咁啊保留翻我哋今時今日發生咩事嘅真相。咁啊，今集啦，我哋講咗好多即係同歷史書寫同埋歷史敘述有關嘅部分啦。即係其實我哋歸根究底咧，都係想講一樣嘢嘅啫，就係、是、我諗即係人類社會咧對經驗嘅傳播同埋經驗嘅留低咧，一直都保持住一個需求。同埋信念，所以歷史敘述者咧，雖然人文學科而家好似咧擺埋一邊咁啊，但係佢個重要性咧係值得大家記低。Thank you.